将军令第一卷第一集初见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第一集。命陈泽明为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，官从五品，即日起上任，钦此。 陈家老小二十余人大气也不敢喘，恭恭敬敬拜倒。那宣旨的老太监绕过香案，双手托起黄缎玉轴。 老大人还请收好呀。 在左右妻妾的搀扶之下，陈独颤巍巍起身接过圣旨。 韩公公辛苦了，还请入内喝杯茶。 说着微微侧头，妻子会意，忙入了后堂打点银两。陈独曾做过二品官员，虽然是早已因病告老，那老太监却还得尊称他声大人。多年卧病之后，他原本早已不再见客，然而今日圣上亲笔下旨御封其子，皇恩浩荡，哪敢不亲自出来迎接。韩公公将这一切看在眼中，却不动声色。 不必了，皇上啊还等着我回旨呢，叫陈公子即刻随我进去吧，圣上催得急，早一时便是一时了。 陈独心中奇怪，朝中传闻这韩公公历来以贪驰名，今日居然连到手的好处也不要了，这么一想无端端有些忐忑。 公公不如先行，犬子待行李收拾好后再。 老大人年纪大了，怕是耳力不好，咱家说过了，是圣上旨意，谁敢拖延呢？ 陈独回身去看，幼子陈泽明正跪在身后，面上一片茫然之色。陈独子嗣甚少，前两个都是女儿，到了五十上下方得了一子，爱若珍宝。这孩子剑眉星目，五官端正，说不出的神气，自小又爱舞刀弄枪，好听那些征战沙场马革裹尸的故事，打小便立志驰骋疆场，戎马一生。十几年过去，渐渐长成猿背风腰英俊威武的小伙，活生生已经是评书中那副白袍小将的样子。去年五科，这孩子得了些功名，更加是意气风发，和这几位趣味相投的官宦之后，每日里出城骑射，好不惬意。谁能料到如今喜从天降，真封了官衔，这就要上任入仕。虽然说侍卫亲军军营离府邸并不远，但一想到幼子少不经事，独身应对那暗流汹涌的官场，难免会有些挫折委屈，陈独真是说不出的挂心不舍，偏偏这又是做父母阻挡不了的。陈独凝目往儿子面上看了片刻，心中暗叹口气，转过身。 既然如此，请公公稍等片刻，待犬子收拾些贴身衣物，即跟公公前去面圣。 说到此，正逢陈夫人端着银两出来，陈独接过那银盘，低头端上。 区区薄礼，还请公公笑纳。 老大人何必如此客气，不过是为皇上跑趟腿儿，哪里收得了这么多的银子呀。 侍卫亲军与宫中常有来往，犬子愚钝，日后在军中也要仰仗公公多费心了。 哪里哪里，去吧， 公子和夫人老大人且多说些贴心话，以后要回家可不这么容易了。 啊，对了，公公，下官还有一事不明。 大人但说无妨。 犬子虽然有些功名在身，可到底不曾任官，此番圣上怎么会突然间委以重任呢？ 这呀，却要问你家公子了。前几日他可曾到城南梨花坡打过猎呀？ 泽明，回公公话。 回公公，确实去过。 陈泽明虽然自小备受宠爱，却是礼数周全，稳重内敛，一看便是陈赌严加管教的结果。 是啦，那一日皇上微服外出，赶巧啊看见令公子，陈公子在众人中那真是鹤立鸡群呐、不但骑术一流，那招百步穿杨，哎呦，更是让万岁回宫后还赞叹了半日，说如此人才怎么不用啊。这不今日就着咱家下诏来了。 陈赌这才解惑，松了一大口气，朝儿子轻轻笑了一下。陈泽明中武进士时，曾远远跪在殿下见过小皇帝，少年天子的年纪也应该跟陈泽明相差无几，可高高在上的俯视中已经隐隐透露出不怒自威的气势，也许那就叫做天威。 叫你名字再进来。 陈泽明见他神色郑重，不由敛了心神，点点头。韩公公进了门，陈泽明候在阶下，半晌不见殿中有何动静，正暗自疑惑间，忽闻声起： 宣陈泽明觐见。 那声音如利刃般突然刺破了飞檐翘角上那片宁静的天空，让人不由一惊。陈泽明赶紧往前迈过高高的门槛，再撩袍跪下三呼万岁，头顶上没有反应，陈泽明只得继续伏地不动。他能感觉到来自宝座的目光盯着自己打量了半晌，龙椅上的人却始终没有开口。静静的殿上落针可闻，陈泽明余光瞥过，两侧每丈许便见到一双靴子，显示站着众多侍卫，只是众人都无声无息，凝重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宗庙之中。隔了片刻，天子终于开口： 好。 不见起伏，听不出喜怒，只听得出满满的居高临下。陈泽明呆怔着不动，心道好什么，直到韩公公扯了他一把，他转过头一看，韩公公朝他直使眼色： 傻愣着干什么呀，走啊。 他这才恍然，这便已是完了。出了那殿门才觉得身上湿腻，陈泽明伸手往颈后一摸，不知何时出了一身的汗。陈泽明的运气实在是好，好到常人难比，不过是圣上的惊鸿一瞥，他便平地青云，得到了都虞后这个无数军人可望不可及的位置。但他心中直犯虚，如同砌房屋时没打地基，洪水来了只需一冲，屋子便会垮。自己从无功绩，亦无战果，能居此位不过是凭借万岁一时的心血来潮，毫无根基，何德何能能在这个位置上安稳地待下去呢？这么想的不止他一人，踏入军营后，同僚的怠慢，下属的懒散，上司的轻视，表明这个问题大家都想到了，只是皇帝金口玉封之下无人敢明说而已。但他们可以选择忽视他，皇朝大律上没规定过众人都得重视一个从五品的都虞后。于是陈泽明在这从五品的官位上坐得并不舒服， 同僚们的冷落和排挤都只因为他与他们不同，他的履历、他的言行、他的德志都得不到这些在沙场上奋战过的军人们的认同。军营里是用实力说话的，这实力可以是战绩，可以是关系，但这些陈泽明都没有。于是这些日子便过得有些如坐针毡的味道。陈泽明默然不语，他在等待，等待有一天能如同自小所梦想的一般，上战场立战功，驱强敌，一鸣惊人，成为众人心目中的英雄。他一直磨砺自己，为的便是那一天。他渴望能再见皇帝一面，虽然到目前为止他仍未看清楚对方的样子，但知遇之恩使他对那个人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亲近感。也许万岁还能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他是这么想的。但此后数月，皇帝却像是忘了自己一手提拔的这个人的存在，再没有任何下文。陈泽明每12日就有6天要领兵在宫中宿卫，但他任的是外班，守的是朝门，离皇帝上朝或者休息的地方都远得很，想偶遇亦是难得，这样的渴望于是就显得分外渺茫了。这一日正值他休沐，休憩在军，不曾回府。 大人，大人不好了，街上有兄弟跟殿前司的人打起来了，还有两名兄弟让人给抓了，对方不肯放人，非让咱们十位亲军有头脸的人去领人。 什么人抓的？带我去看看。 陈泽明赶到闹市处，远远见一名军官模样的人坐在2楼窗口，端杯凭栏往下瞧。两人都是隔老远便看到对方，不知为何相互审视了片刻，隐约听9楼里传出哄闹笑声，士兵指着那人： 大人，就是他们，带着人无端端找我们麻烦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